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45集钓鱼行动。安抚好阿喜，陈默从家里出来，上了廖永嘉的车。 现在情况怎么样？ 已经找到去县城的办法了，等送餐来消息就可以行动。 那就好。 苏警官都告诉我了，你没什么事吧？ 都是暂时的，现在于警官在带队，等你们行动时间定了，我会通知他一声，让他尽量配合你。 你现在这样可不像平日里胜券在握的廖警官。 我带你去个地方。 医院旁边的花店里，老板亲切地和廖永嘉打着招呼。 廖先生，还是要康乃馨吗？ 对。 好，你稍等。 陈默立起了衣领，四处张望。 这条街很安全，没人会注意到你。 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啊？ 我好像从来都没跟你谈及过我的家庭。 我们不是一向公私分明吗？ 但我把你扯进来的契机却是你女儿。你会怪我吗？ 只要我女儿的病能治好，其他的就无所谓。 其实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。我妻子也得了重病，在医院住了很多年，他没有你女儿幸运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好的那一天。在我妻子眼里，我是个好警察、好丈夫，可我知道自己两项都没有做到，所以我更要竭尽全力去做，弥补当年犯下的错误。这也是我不惜一切代价与毒品抗争到底的原因。 沉默的内心被这番话触动了，老板带着一束花走近了。 廖先生，你的花，帮我向你太太问好。 谢谢。之前订的呢？ 老板拿出另一束花，廖永嘉将它送给了陈默。 你送我花干什么？ 你女儿明天生日啊。 你怎么知道？ 档案里不都写了吗？这是我送她的礼物，你自己那份别忘了啊。 茶餐厅里，编辑胡光焦急地等待着。过了好久，张新瑶戴着帽子从外面走进来，看起来非常的憔悴。 张小姐，这次我可没有迟到。先点餐，咱们边吃边聊。 不用了。 张新瑶打开包，把装着钱的信封交给胡光以后，转身就走。 张小姐，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违约金可不是一笔小钱。 你是不是一直想知道我那些故事的后续？ 当然，我包括所有读者都热烈期盼着你的连载。接下来我们还会联合电台搞一出这个故事的广播剧。 那我告诉你，如果继续连载，你就会出现在故事里。再见。 那作为一名读者，我想向你提最后一个问题。故事里那个茶农真的存在吗？ 想到可以和陈默一起出去，阿喜难掩心中的欢喜。他把写好的作业整齐地摆在桌子上，满怀期待地看着房门。苏青竹端着菜从厨房里走出来。 放心吧，你爸既然答应了你，一定会来的。 阿喜点点头， 目光却没有离开过房门。陈默当然没有忘记和阿喜的约定，此时他就站在门外，一手拿着花束，一手提着玩具和蛋糕。听到门内传来苏青竹和阿喜的说笑声，脸上泛起了笑容。陈默掏出钥匙正要开门的时候，手机响了。陈默看见楼下的梁龙示意他接电话，表情变得冰冷。阿喜听见手机铃声，兴冲冲地跑出去，却发现门外空无一人，地上摆放着陈默准备好的礼物，花束上的字条写着：“ 阿喜，生日快乐。” 与此同时，余生海正和警察整理禁毒的宣传资料，一个文员将一沓资料放在了桌上。 余警官，这是以往活动的报告，您先熟悉一下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工作谁都可以做，也不知道廖警官为什么点名要你来，有点大材小用了。 余生海的心里十分不舒服。这个时候手机响起，余生海往旁边走了几步，接通了电话。 喂， 你该出发了。 这时一名警察跑了过来。 余警官，刚刚接到群众举报，华城和县城交界处疑似有运毒活动。 知道了。 余生海走回办公室，看到所有人都严阵以待，便下令出发。廖永嘉刚走到警察局门口，就看到数辆警车载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呼啸而过，最后一辆车里坐着余生海，两个人隔空对视。余生海缓缓地关上车窗，廖永嘉莫名的有些担忧，立即拨通了陈默的手机，这提示无人接听，廖永嘉变得更加焦虑不安。余生海带队通过高速关卡，一名县城警察在介绍着情况。 进入县城的主要干道和关卡都已经加派人手，暂时还没有发现可疑车辆。 你是哪位？ 啊，我是县城警方的负责人查亚，一收到报警就立刻赶了过来。你应该就是余警官吧？ 是的。 听说余警官对县城非常熟悉，现场指挥就麻烦余警官了。 请给我一张地图。 此时陈默下楼坐上了梁龙的车。 送菜吩咐凌晨五点必须送到，手机都给我。 梁龙掏出一个袋子，代为照做。陈默无奈，只能把手机也丢了进去。梁龙满意一笑，把自己的手机也放了进去。戴维将车停在了一处树林外，陈默和梁龙下车，从后备箱里拿出两个旅行袋，三个人朝之前发现的小道而去。陈默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。 三加二加二加五，再减去 0.3， 市场价是…… 别算了，今天只是第一笔，以后有你算的。 不是我，是我们。 走吧。 陈默看了一眼身后的车，莫名的有些不安。三个人刚走不久，查亚就带队出现在了车前，警察在四周搜索着，余生海看向了山上的方向。 轮胎印到这就断了，附近没有可疑人员，周围的村民也没注意到什么异常，应该是进山了，没有方向很难找啊。 余生海在地图上自信地画了个圈，正是梁龙等人运毒的那条路， 在这儿。 你知道毒贩的运毒路线？ 我昨天就收到情报，说有人要从华城向县城贩卖毒品。华城和县城两地交通要道众多，我故意驱赶一名毒贩，引导他发现这条密道。所以，这并不是一次抓捕行动，而是一次钓鱼。 好，我们现在就去抓人。 直接去交易地点，等交易完成再收网。 等仙城警方离开，余生海拿着硬币向空中抛去，又一枪把它崩飞。陈默三人走出密道，进入仙城。梁龙看了一眼时间，凌晨三点。 来不及了，快点。 等一下。 怎么了？ 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？ 没有啊。 连一声鸟叫都没有，是不是太安静了？不对劲，撤。 陈默要走，却被梁龙拉住。 等等，分头跑，货一人一半，五点，三元快餐店见。 两个人一人拿着一个旅行袋，分头逃窜。陈默背着旅行袋在树林里穿行，听见响动，一抬头看见了余生海，空气仿佛突然凝固，两个人隔着树林对视，相顾无言。一队警察正走向余生海，余生海将手伸向腰间，像是要掏枪，拿出的却是一部对讲机。他盯着陈默的方向， 请各单位在交易地点做好预付准备。 陈默屏住呼吸，余生海却带着警队离开了，对讲机隐蔽地留在原地。陈默上前捡起，里面是警察频道。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急忙向公路的方向跑去，焦急地站在路边拦车。清晨的三元快餐店门外空无一人，陈默拿着一半毒品压低帽檐，从树丛中探出了头，环顾四周，准备与梁龙会合。对讲机里传来噼里啪啦的嘈杂声响，夹杂着余生海的声音。 各单位注意，距离交易时间还有三分钟。 陈默犹豫了一下，躲回树丛，继续寻找着梁龙的身影。戴维也躲在暗处，拿着望远镜查看四周的情况。路灯下只有一张长椅。 阿翔到了吗？ 感觉有点不对劲儿。 什么意思？ 为什么我们刚过密道就被警察给盯上了？ 你怀疑是阿翔通知了警察？ 是。 那就不等他了。 长椅上，余生海坐在那里，低头吃着汉堡，一个人影缓缓靠近，挡住了路灯的光线。时间刚过五点，快餐店的招牌亮起了灯光。余生海抬起头，笑容僵住，眼前的人并不是梁龙，而是陈默。埋伏在四周的警察全员出动，警笛齐鸣，瞬间便包围了现场。陈默冷冷地看着余生海，举起手中的旅行袋。另一边，梁龙拎着旅行袋朝快餐店前的长椅走去，突然警笛声响起，三辆警车从身后驶来，梁龙手中的旅行袋沉沉地砸落在地。梁龙绝望地闭上眼睛，可是警车并未停留。梁龙疑惑地睁开双眼，在车灯的照射下看到前面被捕的人竟然是陈默。逃过一劫的他与一旁的戴维面面相觑，这时冯多开车停在了他们面前。 才叔要见你。